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交代下個 server 唔會有錯啦， 唔會有錯啦，快啲交代俾人啦。 即係冇咗成十幾日好似真係，即係即係點樣講呢，因為有啲問題我就要轉轉 server 咁樣。 係。 咁呢就嘩，你知道一轉 server 有好多 email 嘅來往㗎啦。 係。 咁小弟英文就真係都頸虧㗎嘛，係咪先。 有個限度啦。 有個限度啦。咁我當然係交俾一個識 IT 嘅咁嘅阿碌去做啦，咁阿碌幫到手嘅，其實阿碌已經其實我程度呢一集出到街呢，阿碌已經搞定咗啦。 OK， 即係其實我覺得好麻煩嘅，即係其實呢我轉 server 呢，其實呢我轉咗幾都有一兩次啦個經驗。其實我係 A 公司轉 B 公司， B 公司轉返 A 公司嘅呢次係 ,OK， 咁好撚奇怪喎。 即係而家轉返 A 公司囉。 係啦係啦係啦。 OK， 咁好撚奇怪喎。次次都話你嗰邊又唔得 ，A 又話 B 嗰邊未搞掂，佢上次已經係咁噶啦。 係， 先第一次轉就 A 嗰邊話未 B 未得 ，B 嗰邊話 A 未搞掂。 係， 咁呢次又以前啱啱又轉啦。 係， 又 B 嗰話未 A 未得 ，A 嗰話stand by 等緊個 B。 係， 今日咧咁我終於同個 B 咧咁真係講啦，因為坦白講啊，我哋嘅 server 持有幫我持有人啦，阿 David 啊嚇，嗱我同佢完全冇嘢嘅 ，OK。咁係有啲做節目嘅原因啦，我係一定要轉咗個 server 咁樣，跟住如果先幫下 Netbus 嗰邊，全部朋友嚟嘅，咁唔係話有咩仇怨啊咁樣，但係當然啦， 即係唔係特登玩鳩你嘅， 唔係特登玩鳩你嘅，而家係特登玩鳩我自己，咁其實都搞咗，嘩，我覺得星期五轉即係應該係上個星期五轉道明嘅。咁我而家我諗轉道明呢就升，因為星期二嘅時候已經有啲問題呀，我專星期五轉道明 ,hold 住一路搞唔到。連密碼都冇埋喎，都唔知點樣，唔知點解呀。咁你知我就唔好識英文啦，咁我冇跟落去嘅。咁總之就搞理論上呢就應該係搞咗十日到囉。即係如果我諗下，咦，如果 Yahoo 係咁轉 server， 搞十日撲街。 Yahoo 轉撲街啦，十日喐唔到喎。 喐唔到嘅份冇撚大鑊。咁點解人哋 Yahoo 嗰啲又會咩嘅呢，有人你啲 Sina 嗰啲咁嘅網站全部都可以轉 server 好撚快嘅咋嘛。 係。 因為我哋咁撚耐嘅。我兩次都好撚耐嘅其實。 因為你唔係 Yahoo 囉。 係囉。咁其實原來我成日諗住喂成日話即時可以無縫交接。係。冇可能嘅其實。喂喺我因為我兩次經驗嚟講。其實兩次經驗都是十幾日的，或者你轉一次 server。 是。 我希望啦，因為其實我打算下年後再轉，有些理由的，我是在一日前面都 up 呢，希望有其他發展。是。我就不方便將 server 就擺咗在香港，我將來啦，我想搬去外國。但呢因為以前用 David 的，咁 David 呢就真的好抵諗的。有時唔收錢嘅，咁你之後扎扎地佢又唔收錢，咁樣咁冇人，如果有咩危險要害得到佢嘅，咁我諗住隔多幾重，咁再去 Netbus， 我都唔會去啊 Netbus 嗰邊嘅，我諗住自下 Netbus 嗰度就跳台就跳去外國，可能英屬處女島又好，乜柒都好啦，註冊就喺嗰度啦，咁就搞一啲嘢啦，咁樣，咁講啲 server 啦，可以俾我信下啦。以前呢你知唔知其實我啲雲牛呢係擁有一個全香港最大嘅援交網站。 係。 就叫 zenman.org, 叫 addo.hk。 係。 嗰個 server 持有人呢同董明持有人呢就係志先生。 係。 因為呢嗰時候我有個討論區呢就好多啲網友呢即係嗰啲滾友啦，其實唔係聽過節目㗎，嗰啲唔聽㗎。 係。 就落嚟搵援交嘅。咁你都有啲 agent 呢就落去 勾客嘅， 咁就當然亦都可能啦，我唔知嘅時候我冇搞過嘅，冇玩過啲女嘅，咁嗰啲有啲都可能自己搵下搵佢啲女想出去援交，就喺我嗰度掛單。 係， 曾幾何時，即係我諗係八年到囉，可能六年到啦，咁你只要打 交友兩個字啫。 係 喺香港嘅 search engine 打交友兩個字，第一就係、是、戰南俱樂部，都係戰南俱樂部， 唔係 成人交友區， 唔係戰南手機咩？ 嗰陣咪係戰南手機，就嗰陣我都未搞戰名 .up 未搞呢個 Edo 到 HK 啊，係啊，你諗下，但係點解會跟住 Edo 要突然間停得咁緊要咧？ 係 就因為我係擁有一個全香港最受歡迎嘅排第一嘅援交網 ，OK？ 咁有啲差佬啦，唔好話差佬啦，喺我立場嗰個網民佢係黑警嚟噶，佢成日走去揾阿資先生。喂，你哋嗰邊就有啲咁喎，咁啊成日嚇鳩啊，煩鳩資，唔好嚇唔到資先生嘅，資先生啲老年啊嘛，都成日煩鳩資先生啊嘛，又話收 server 又搬咗 server 出去協助調查，咁又唔好有又唔出我輪喎， 係， 咁成日就得閒咗三更半夜又頂個電話俾阿資先生，撲街，喂，我成日覺得出嚟我出嚟做啲嘢嗱，我冇錢賺嘅， 係， Edo 多 HK。是全香港最受歡迎的援交網站都冇錢賺的。 是。 啊、因為我試過擺過啲廣告落去廣告是賺到錢的跟住都被人投訴。 是。 啊、被人投訴啊這個呢跟 Google 講呢應該正正就啦跟 Google 講話喂這個網站你要擺鹹嘢的咁跟住就冇啦。 是。 咁、連廣告都冇。咁總之是有錢賺的我都做唔到。因為我多時好似賺3000蚊到啦。 是。 可能1000-2000其實多我冇攞過㗎我都係我又俾阿資先生算啦大佬你真係即係提心吊膽日日差佬打電話嚟咁咁最後我話忍定思痛啦就不如唔好做啦跟住我就話 cut 就 cut 啦最後同網友講叫佢轉網址都冇話斬就斬一斬就轉咗個就自名多 offer 咁自名多 offer 呢開頭都有討論區嘅但係就做唔起啦跟住因為就冇咁多冇嗰時咁多嗰時好似係10萬會員㗎。 咁、 跟住就慢慢當然而家會做而家就而家冇咗之後梗係冇咗個道名梗係會低啦咁我就由戰名 dot off 慢慢捱到今時今日。咁啲聽眾就唔可以返曬嚟嘅。咁起碼而家都有幾萬啦、聽眾。 啊！不過有網友託我問你，會唔會開翻個那個叫做討論區？ 唔會啦， 係會唔會佢哋想或者喺上面揾啲資訊啊？平時睇下咁樣問我會唔會開翻？ 一年後啊 ，OK 搬咗去美國，唔係撚嘢都有你討論啦。 OK 啊，等你等到時真係揾下錢啦，嗰啲真係可以揾錢咁啊，講完啦，所以而家呢日出到街咧，其實我錄咗兩集噶啦。 是、 我係嗰兩集係講主題酒店嘅。 是。 o、okay? k 但係呢就因為而家仲未出到交友嘅關係啦。咁我而家就錄咗呢集先。呢集呢就 調一調啦。 調一調啦。咁我會調一調啦。咁主題酒店咪啦。諗下可能卡啦出啦。因為我今日都同阿十九八十六兩集㗎啦。 是、 啊。主題酒店幾個人呀幾個人呀其實網友可以自己留意。咁咁解釋咗個相反點解咁耐啦。我唔想啊但你記住可能仲會有一次㗎下年啦 仲 下年啦仲有一次即係搬去美國嗰次。而家其實初步構思嚟嘅啫初步構思嚟嘅啫。因為我哋都要搵啲老搵啲老細肯諗下錢即係我因為坦白講我係冇收入㗎嘛喺前面我除咗神辛苦神辛苦都唔算係一個好好收入我話晒俾你聽一個月最多係賺3000蚊嘅啫。OK 最多冇4000絕對冇4000咁咁其實某程度佢冇乜錢賺啦咁而且我都要用勞力㗎嘛咁我唔會靠廣告賺錢啊咁唔同啊嗰時候啊古惑仔 online, 贊助咗我四集咁都幾千人㗎如果有嗰啲當然好啦但冇㗎嘛咁我都所以我都搵老細同個老細傾緊但個老細到時會唔會褪體呢因為我亦都同佢講返喂阿資先生嗰單嘢喎屌你喎。 煩撚咗你撲街喎。 撲街喎。我道明我俾得埋你㗎。因為講真個道明俾你都冇咁用㗎。唔係戰man.op, 唔係我刁民牛㗎呢我送俾你你唔值錢嘅。喺我嚟嗰時值錢嘅啫話聲你聽。所以咁所以我唔怕全絕俾曬佢。咁 ,ok 啦。咁交代咗啦。OK 啦咁 盡快啦。 盡快啦其實應該照計我今日錄嗰時候呢就接到個商法公司兩邊商法公司呢都話 24小時後內搞掂。咁你話有冇同我講嘅話，會唔會一次佢哋出兩集唔會啦？ 係、 啊、我都係當休息十日啦，係咪先？ 明白， 整多幾罐酒啊！好啦，咁呢次咧，其實咧，除咗講交代咗之外啦，咁啊都要講下今次嘅 topic 係乜嘢啦？今次嘅 topic 就係、是、好撚簡單，疫區封撚咗， 係 點？惠州有乜玩？ 惠州有乜玩？ 惠州有乜玩？ O.K. 惠州好大喎， 而家唔怕講啦，疫區封緊咗，係咪先？咁其實我可以解釋一下嘅，疫區係點樣咧？封咗， 係 啊，跟住開翻，封過， 再封， 點解？大撚死，因為無啦啦就搞乜嘢桑拿咧？ 係， 係一搞桑拿就撲街啦，係咪先 ？O.K. 咁啊，呢個節目咁啊，我哋而家冇去惠州玩啦，即係冇去。博罗啦，疫区博罗咁啊，系咪先？唔怕讲啦，而家系咪先？咁、啊、我哋都要揾其他地方噶、啊， 系、 啊、即系我哋除咗喺神秀之外，我哋其实我系认为唔应该有一个唔应该得一间场玩啊， 系 好危险啊！因为假设如果我净系得博罗， 系 净系得疫区呢间场，佢一封紧咗，咁我哋咪唔使玩， 冇得玩噶啦， 系咯，咁系咪先？即系等于一样嘢啫嘛，因为其实我一直都讲咗。我生日系谂住喺博罗玩嘅， 系 就啱、是、啱我生日封捻咗，焗住去神兽，就好咗，因为我有神兽咯，咁我就两手都准备咯。咁而家冇咗疫区，我一定要揾翻一啲路途差唔多， 嗯 啊，咁啊消费又差唔多，佢唔系差唔多，贵好多添。咁啊咁地方玩下啦。咁呢次咧，我就去咗一笪地方叫淡仔啦，哇！ 淡仔好，淡仔 啦，淡仔啦，淡仔又好啦， 淡仔 都系嗰条水嘅啫。O K， 咁我哋去淡仔玩啦，咁最好啦。咁啊，讲起呢个淡仔咧，其实咧，一路以来我都知道有呢啲地方玩，但我一路以来就冇 深究佢， 冇相熟嘅经理啊、妈咪啊咁样倾瓜。 系， 咁其实原来好似我哋好多网友都冇嘅。 系， 但系我哋其中有个网友咧，就叫大的。 是 即是第一代戰男啊 ,ok, 佢同阿朗尼是同一個輩份㗎嘛 是 佢係、最早期嘅戰男跟我哋喺長安東里玩㗎嘛。咁佢話咁大丁就同我講佢話佢有一次就因為去博羅 ,ok, 就包租咗架嗰啲七人車咁、實在都係可能又租架七人車。咁、那個司機就同佢講話喂你我有地方仲好玩㗎喎。咁你知啲司機通常啦咁樣㗎啦你唔好去嗰度啦。幫襯我啦，幫襯我咧，我同個牆咧，我有一拆㗎嘛，一定係咁啊，唔使怪咁啊，佢係嬲阿大的咁樣做，咁大的當然啦，佢係心係咗博羅就係博羅啦，但係阿大的就抄準咗佢個呢位司機個電話，或者微信啦應該係微信嚟嘅，即係而家我抄咗㗎啦咁咧，咁啊，有時傾開偈，咁啊，可能阿大的同呢個司機傾開偈，個司機就話：你可以過嚟淡仔玩嘅， 係 啊，阿淡仔又好啦 ，OK， 咁就下啦，都嗌淡仔啦， 水仔又好啦， 水仔都好啦，都係嗰條水啊 ，OK， 咁啊，你過嚟玩嘅，咁佢惡同阿朗嚟講，唔係同阿大的講話，嗱，你嚟玩咧就唔係淨係跳舞唱 K， 博嘢，仲要食埋 飯， 美食。 O、okay, K， 美食團 ，O、okay? K， 明白。 咁佢就幫大的嘅 plan 咗一個幾好嘅嘅嘢嘅喎。一，你就喺羅湖集合啦。 係， 嗱，你睇下，即講啦。嗱，唔好講住先，應該咁講。咁大的問我有冇興趣咁玩？ 係。 咁我既然博羅又冇撚咗咯，即係疫區冇撚咗啦。 係。 咁我梗係要去下呢啲遠少少嘅地方玩下噶啦。 係， 係先。咁我就話有興趣。咁我呢一次咧。就去咗呢淡仔呢間夜總會。 係。 咁我哋行程係點樣呢我哋三點零鐘就約曬啲網友就喺羅湖等啦。呢次唔係喺福田啦因為羅湖近少少去嗰邊嘅。 係。 車程啦我唔知㗎唔知係咪㗎我估計啦。點解冇啦點解會無啦啦喺福田要轉咗去羅湖集合啦咁羅湖集合啦。咁個司機呢就喺嗰度停一場四樓等我哋。 交通流 系啦， 系 我哋食捻好晒嘢，夹好晒人啦， 系 啊，跟捻住就去咗交通流嗰度四楼，佢入边拎埋嗱开，咁啊去一佢个司机车到边度先咧？出去酒店攞房先， 去到已经系去到 淡仔嘅酒店 啦，一車要車到去啦，咁大概都要成粒幾鐘啊，都要成粒鐘，即係好似去惠州咁樣嘅， 係 咁啊去咁啊，喂去酒店啊，放低啲嘢啊，屙督屎啊，正常啊，係咪先？我交低呢間啫，問下幾錢幾錢酒店啊？唔平嘅喎，398。 哦，都貴咗25% 喎，比我哋係 啊，比我哋平時貴咗25%，因為我哋平時300至350啦，我哋平時，因為神秀係350啊，而家我哋去惠州咧，即係去博羅咧，即係去疫區咧，咁我哋差300噶嘛， 係咯， 咁嗰度而家就要400啦。 哦 ，OK，OK， 唔緊要啦，又唔使俾押金，俾押金噶，可能個司機擔保咗啦， 係 啊，我唔使俾押金咁 OK 啦，好啦，咁喺上邊，咁啊屙督屎又好啦，可能沖個涼都好啦，點知啦嚇，咁沖完之後就喺大堂集合啦 ，OK， 喺大堂集合等齊人啦。咁大概好似四嗰度五六点钟度咯，个司机就会车我哋食饭。 系， 咁咧嗰度咧系近嗰度点咧？食饭嗰度，即系酒店同食饭咧，基本上行过去都唔使3分钟。 O K， 即系隔篱啊。 车，行连包啦，即系我哋全程包咧，包咗司机， 系 包咗司机两日嘅，其实某程度系。 O K， 因为我最后我先我讲个司机收几钱啊，话声你。 好， 你就系估唔到啊！你可能你而家可以估下，系冇卵贵咧？好撚平咧，有而家只估下先。 肯定係好平。 你唔講住啦。 O K， 我唔會，即係你聰明嘅又好，你唔聰明咯，我都唔會講住。咁啊，食完飯啦，咁好撚平啫，每人都係一嚿水到啦。 係。 咁啊，食嗰啲少少麻辣小菜啦，嗰啲嗌飯食啦。 O K， 即係嗌餸食嘅。 啊，算係嘅。 算係嘅。 啲即係做咩蒸水蛋啊嗰啲咩啦。 O K， 因為嗰間係麻辣菜館嚟嘅。 係。 嗱咁啊，都好撚平啫，即係一嚿水到啦，每人咁樣。 好得唔得啊 ？OK 咯，我覺得 OK 嘅 ，OK 嘅嚇。 咁啊，其實最好有用嘅，其實最緊要係海食煙啫嘛。 哦， 因為你知惠州啦，淡仔嘅地方未開發啫嘛，屌你乜要 攞咁樣，絕冇所謂㗎啦， 冇所謂啦，屌你周圍食煙嘅啫嘛，冇乜所謂啊，酒店食煙又唔撚窒死你佢。啊，跟住食飽啦，跟住個司機咧就車到我去夜總會。咁咧，其實惠州咧，唔係淡仔咧。有兩間係好撚出名嘅夜總會嘅， 係 啊，咁啊，其實呢一次去嗰間，我唔好記得咩名字，我下次補翻俾你哋 ，OK 嚇 嚇， 咁啊，我叫做，其實我哋可能兩間夜總會都會去下嘅， 係， 咁啊，我不如叫淡仔一哥啦，一哥先啦，又一哥啦， 一哥， 咁啊，一哥同二哥啦，啲三哥太好食嗰啲咧，我哋唔 會 OK 一哥啦，我哋叫做淡仔一哥啦，好啦，我哋去淡仔一哥。一見到嗰間夜總會好得㗎喎。係。裝修啪撲有街即係金雕玉砌㗎喎。 係。 咁我覺得咦正喎。 即係個硬件好掂。 好掂。因為我唔知係咪年紀大嘅關係。即係而家我係唔撚鍾意玩埋晒啲冚家產一去撚到呢一陣死老鼠味呀、啊。即係沙井嗰啲呢我唔係沙井即係沙灣嗰啲呢即係陸兒好鍾意去嘅呢刺爆嗰啲呢同埋Benny 啊，好中意嗰地方咯。哇，如果你咩最正啊，350蚊飲酒啊，飲，要佢俾飲假酒都話350蚊飲正嘅，因為佢撚咗唔撚飲酒啊。啊，咁樣最平咁咯，咁啊，我唔係嗰啲係好撚靚嘅。咁跟住 開始要食下裝修咁樣咯， 食下裝修啦，如果年紀大啦嘛 ，OK， 咁有神山府贊助咧 ，OK， 我跟住要幫神山府贊助我啦咁樣噶啦 ，OK， 好啦，咁啊，哇，間房含家姐鳩埋咁大嘅。 是 即是比我哋阿姨咁講比神秀大嘅。 是比神秀大。 都仲大過我哋去疫區。 是 間房。 OK。 OK 啦。好啦我哋搵我哋坐一齊去坐幾條友坐低啦。仲呢次仲有一個喺澳門嚟嘅網友嘅聽眾嘅。唔識嘅你哋唔識嘅。 Okay。 新嚟嘅第一次再嘅。 Okay。 咁啊因為我要講少少佢嘅，我唔知係唔係呢集就下一集啦。 再原來喺澳門都好多網友㗎喎， 好諗 之前嚟過一次有一個， 另一個啦，我哋仲有一個馬家朋友啦，係啦，我哋仲有一個好似呢一位啦，我仲有一個成日私下同我見面嘅， 係 咁我中意仲有阿文俊啦， 係 啊，司徒文俊咧，即係呢啲我好多，其實好多好，我哋真係好多。馬交嘅聽眾， 係 其實廣州我哋多嘅 ，OK， 廣州好多嘅，唔好講呢啲， 好， 咁跟住咁啊，梗係揀女啦，咁其實個司機咧，講下司機係一直 喺間夜總會入面嘅，喺房入面嘅，陪住我哋嘅。 係 ，OK， 咁佢喺個咩角色咧？佢就扮演咗一個爹哋嘅角色，差唔多，即係經理嘅角色。 係， 咁啊，佢由佢就負責嗌個嗌啲經理嗌媽咪。 係， 咁啊，屌你經理嗌媽咪，嗌經理嗌女。 經理嗌啲媽咪嗌女， 唔係佢自己識嘢，有個經理嗌媽咪嗌女咁就話啦。 O K， 咁啊，通常你知我哋噶啦，我哋去開神獸，你都去過神獸啦，係嘛？咁啊，咁知啊，睇女咪四件五件俾你睇啊， 係啊係啊，六七件多極啊。 嗱咁啊，我哋未睇佢之前咧，啊應該啦，我冇記錯咧，阿空少咧就喺條冷巷度啊， 係， 好似嗰啲。Pac-Man 咁咧，食鬼遊戲咁咧，喺度諗，呜呜呜，要食緊就一隻噶啦，唔知食緊大力丸定乜撚嘢啦？哦，唔食，乖一聲食緊只鬼啊，帶咗只鬼入嚟，卡拉 OK 房啦，咩食噶？啊 ，OK 噶，嗰件女啊 ，OK 噶， 系 嗱，我心諗，點解唔睇下先咧？ 系 即死老豆都要睇下先啦，或者咧係咪先 ？OK， 咁睇下先啦，都唔睇下先，唔睇啦，咁佢食鬼，呜呜呜咁啊，咁啊食一隻，打入嚟，跟住個其他人就坐喺度戇鳩啦，梗係我哋知我哋啲人噶啦，老虎蟹都睇噶啦， 係 一睇一嚟十幾件， 係 嚟十幾件喎 ，OK， 唔係嚟幾件喎， 嚟一倍又多喎， 嚟倍幾喎？你知佢神獸噶啦，係咪先？唔係有六個你嗰、那個你第一關有六個你已經好開心㗎喇嘛。 係咪 先你到第三關就得嗰四個㗎喇嘛。嚟一轉十幾個到呢嗰度冇超過十個㗎。係。 跟 住我唔會逐個幾多個會數喎唔會㗎嘛。好。咁我見到咗好撚得喎。咁我梗係第一時間就問下個經理個問個媽咪咩價錢啦。咁貴啦。 係。 千五二千。 是 在二千里面仲要加多一个好像叫 model 的 是 就二千三 是 是啦咁哇即係而家最靚嗰啲就是二千三啦 是 而且本身嚟讲真係靚啲真係二千三嘅。 ok, 咁千五嗰啲呢就算把啦。 值唔值先你覺得 千五 值唔值千五啦 算啦千五啲朋友俾你揀二千啦。 ok, 二千就係值二千嘅。 二千值二千嘅。 即係如果喺你用而家嘅博羅比啦即係疫區比啦唔係我哋以前去過疫區喎而家嘅疫區啦嘅比呢就應該係二千就做二千囉即係佢而家二千三嗰啲呢就等於我哋啱啱去疫區嗰時候嗰集最撚靚嘅女啦 ,ok,ok, 係最撚靚嘅啦即係好似阿碌嘅碌嘅儀啦 係 阿靜靜啦 靜靜啦 嗰級數就二千三諗咗 係明白 咁其他女嘅女就應該就二千咁好撚豬嘅千五啦 係 咁好豬唔好講啦咁平拎白人。我好唔第一轉就第二轉。 係。 咁睇第一轉啦唔得咁算啦。個係人都睇第二轉㗎啦。 係。 咁通常嚟嗰第二轉咁我哋覺得通常都係以我哋經驗 差啲㗎啦。 差啲啦啲女會少啲啦係已經十件而家咪俾六件七件八件你睇。 係。 好咁我坐低睇砰一聲一行過有十幾件。 係。 我唔撚係喎我有十幾件。咁我就已經第一眼就見到有一件女 係 ,ok 啦 ,2003 嘅。 係。 你知我呢係靚啲我梗係我冇你嘅啫一日佢入過嚟佢就同我講佢係2003嘅。 係。 咁我冇所謂啦咁即係幾 ok 下嘅。 係。 ok, 咁跟住冇嘢啦。咁啊我坐到其實好似途中已經有一兩位網友揀咗㗎喇。咁坐喺我隔離嗰個呢就係阿仆街唔好意思阿石口阿藍 咪 阿藍、okay, 坐我隔離阿藍。阿藍咪揀到女嘅。跟住我睇第三轉啦。咁我諗住第三轉都會閪啲啦會一定會閪啲㗎啦。 係囉已經三轉囉。 一定會少女啦。係咪先喺我即係我個經驗嚟講一平一百十件。 是 十几件不是十件是一二三算都是十几件。 是。 还有一件好撚靚喎。 是。 蓝色衫。 是。 咁跟住我即係我同阿咩我成阿蓝。 阿蓝。 姑娘好撚大我。妖阿蓝你唔好成要講你呢個名字我就真係記唔到。我話阿蓝呢件喂呢件正喎呢蓝色衫呢件正喎。跟住呢咁其實點解我阿藍揀呢 因為我諗住屌你交換，屌你老味，我呢件俾撚咗你，因為我呢件都真係得噶， 係、okay 啊，我呢件都真係得噶。OK， 好啦，唔緊要咯，咁啊咁啊，阿蘭都你知啦，即係牛哥求多 ，OK 都識做噶，係咪先 ？OK， 嚇咁啊，阿蘭就嗌呢件女過嚟啦，跟住呢件女之後，跟住話我唔方便噶， 啊，好彩冇嗌係嘛？ 喂，唔係喂，你諗下幾撚單條？單條低層次嗰種單咧，嗰種單咧，即係唔係阿南覺得單， 係 你咪我覺得單。跟住話，跟住個媽咪就走去講話，哎呀呢、這個黑龍江妹， 係 黑龍江啊大佬， 咁點咧？咁點解同 啱啱嚟， 係 啱嚟就唔習慣咁樣講。 哦 ，OK 啊，你聽清楚，黑龍江、啊。黑龙江喎、啊，大佬哇，唔想怪得屌你見到啲扯旗啦，係咪先 ？OK， 好，咁最後啦，阿南都話，阿南佢先嘅事後同我講翻嘅，佢話佢一嚟咧就已經見旗喺度用咗我嗰件嘢啦，但我快走咗啫。係、啊，當然咧，佢話藍色嗰件仲得好啦。 係、 啊，阿南嘅意思就話，好咁啊，咁最後咁第三次 都係冇坐到嘅， 冇一話嗌咗個黑龙江嘅過嚟嘅， 係 啊，跟住個黑龙江咧，跟住佢話。佢話未習慣， 係 未習慣，即係唔想搏嘢啦。 係 啊，咁我你唔想搏嘢，你坐嚟做咩 啊？ 啊，你同我坐喺齋坐我唔制喎。山長水遠，嚟到淡仔一號，淡仔一哥，屌你唔等得喎，係咪先？好，咁跟住嗌翻佢走啦。咁跟住，哇！真係仆街嗰陣，我自己啊，唔關男士，我自己係搞緊錯啊！屌你老味，我啊又諗住。診呢件黑龍江嘅唔知幾多好、啊， 即係冇嘗試過去氹下佢各樣啦。 冇得夠下咩？因為我隔離嗰件都唔差嘅。 係 啊，但係佢係個黑龍江嘅，梗係黑龍江好啦，係咪先？因為我真係好正常啊，係咪先？即係你有個大家差唔多樣嘅，有一個係做明星嘅， 係， 咁你揀個明星㗎啦，即係理論上係咪先？你唔會揀個十八樓 C 做嗰個㗎嘛？一定係揀 TVB 嗰個㗎嘛？ 係， 係咪先？如果大家一樣樣嘅話，大家都咁靚嘅，係咪先 ？OK。咁算啦，其實我都唔開心啊，我真係有啲唔開心。 啊！ 哇！屌你個閪龍江冇得屌！如果2300屌閪龍江， 係 抵唔撚抵個爛先？ 抵都爛咯， 係咪先？ 飛機票錢都係咯， 2500都屌得屌閪龍江啦，係咪先？即係我係計呢啲嘅，即係我就咁計。哇！你廣州啊？啊！啲廣州妹又真係值錢啲嘅喎，我自己覺得啦。當然有啲網友就唔中意廣東人啦，我好中意廣東人啊嘛。我又覺得值租啲喎，我成日咁樣計㗎嘛，好唔緊要啦，咁最後全部玩曬啦，咁又要提一提我哋個澳門嘅網友啦，咁佢嗌咗另外一件女，咁嗰件女呢就眼蒙蒙嘅，好似阿碌嫂咁樣，啊嗱阿碌啊，你唔係真嘅，你唔係真嘅，啊真係咧，我中間話個場啱你去啊，真係咧，阿碌嫂喺度啊。成班朋友都唔知㗎，因為我冇見過阿碌嫂啊。OK， 你啊，但係唔關事，就冇辦法啦。咁啊，嗰日我哋嗰日玩鱷魚㗎啦，玩到好開心啊。咁跟住呢我嗰 part 呢就留返下嘅集先講啊。我講返馬交澳門朋友嗰、那個嗰件女啦。嗱我唔知佢點樣㗎。咁呢其實呢個個網友原事呢都好奇怪嘅。有啲網友就八點鐘走，有啲係六點鐘走。就喺度話呢，即係佢哋喺度傳緊話，哎呀查得好撚嚴啊。查得好撚嚴啊，所以呢我哋唔想喺度過夜啊。咁樣有啲網友俾佢算得咗，有啲網友就好似空少啲梗唔 即係唔制啊，係 啊。唔制啦。坦白講啊，如果危險嘅，你要會有咁多女翻工，仲要轉，我睇咗五六轉，轉到差唔多十件啊，至少都十件女。我睇到第六七轉先至得翻八件六件嘅啫。咁如果係危險嘅，你唔撚翻工啦，講真係咪先？咁撚多女，阿空少啲好撚叻 嘅。 係，因為佢嗰件嘢陪咗個嘢咯。咁其實咁好似。你知阿南嗰啲好黑㗎嘛係咪先，咁又飛機女放飛機即係搞完之後一 Q 唔知一 Q 定係總之唔會陪得好耐啦。 個人臨線啲係嘛。 臨線啲啦，係唔夠我哋賤啫。 屌你喂你查得緊呀，查得嚴，你都唔係朝頭早五六點嚟查嘛。 系咪先？夜晚三四点你 肯？咁咪咯， 系咪先？咁通常呢啲即系，我成日觉得男嘅经验唔好够嘅。 O、okay. K， 我就听我哋咁多节目都唔够老夫，唔谂俾钱你，你唔会走噶啦。 系啊， 成呢我讲好多次啦，唔俾钱你唔会走。即系你我讲瞓啦，我话你瞓啦，瞓咗先算啦。我系情侣嚟噶嘛，咁样同佢讲噶嘛，可以系咪先 ？O K， 好啦，咁啊，最因为个重点咧，其实我唔记得边一条女嚟噶，好似系澳门朋友嗰件女嚟嘅。 系 咁咧，澳门嗰位朋友咧，咁啊第二日就话同我讲，喂，我即系话，喂，我你琴日晚几点啊？澳门朋友一日有啲早有啲迟啊嘛。澳门朋友嘅话，我啱啱嗰段佢先走嘅，揸碌数啊， 吓 啱啱先走，吓咁跟住，咦，啱啱先走，你咪好卵正正噶。但系即系我解释嗰条女叫碌数咯，冇啊。阿碌数话琴晚发梦， 冇啦， 冇啊。 你碌 数好嘅， 黐捻线， 我夹花啦。O K 夹花 ，O K， 我系咁嗌碌数，阿碌数唔系夹花噶。O、okay? K， 我尊重啊，嗌阿花。其实就夹花啦，唔系碌数阿花。O K， 嗱，咁我咁个阿花就话。同阿马家澳门个朋友讲话，佢琴日发梦见到我，见到你啊！佢话 发梦见边个发梦见到边个啊？唔系好明。 阿六唔系六阿花，琴晚发梦瞓醒， 系 佢话见到我啊， 见到你刁文牛， 刁文牛 ，O、okay、K， 见到刁文牛，哇，冇捻嘢啊！见到刁文牛，你攞你梦中见，我又唔好记得啊！因为嗰阵你系你似阿花费得字啦。咁啊咁啊跟住话其实佢见到知道我哋去食海鲜啊，佢哋唔想走啊，佢原来佢都跟住我哋食海鲜啊， 即係黐返餐先 啊，黐返餐可能我就諗话心諗係咪諗住去係咪諗住见下我呢因为其实当晚呢我係抄咗嘅微信 嘅， 当晚喺呢个卡拉 OK 嘅房嗰度抄嘅微信 ,ok, 咁啊咁跟住我咪佢去食。去食海鮮，但嗰條女就再都冇跟嚟啦。 係 ，O K， 點解唔跟嚟咧？ 唔知道啊，可能啊，澳門個朋友覺得話，喂，屌你唔撚就識你嘅，又唔係熟啲雞嚟嘅啫嘛。 我哋仲要賽後檢討啊，費事喺度啦， 咁撚多嘢，邊有嘢講嘅 ？O K， 咁跟住咁啊完咗事啦。咁跟住佢我哋集合咗，大概係可能一點鐘到啦。等到最後都要兩點啊。嗱，你家大的嗰啲咧屙屎咗耐啊，唔知系咪又冧咗应该咁讲， 又冧咗， 佢 哇好难得喎大佬， 佢胡捻晒糖啊，即系惊啊呢啲事，而家我唔会蚀噶啦，系对佢我唔会蚀嘅， 系 嗱，但系今次系蚀嘅 ，OK， 到、okay. 下集先讲，咁啊跟住咪 check 咗我哋去淡水嗰度，唔系淡仔嗰度，一间嗰啲海鲜，好似流浮山咁样嘅。好似香港仔咁樣啊，啲舊式嘅 避風塘咁嘅， 避風塘啊，係啊，有啲蝦艇，咁啊喺個碼頭出面咧，就放幾嚿嗰啲箱啊，入面養啲魚啊，又養下啲蝦蟹蟹啊，咁一條街好似咁，即係好撚舊式， 一個碼頭路咁樣嗰啲啊， 係啊，一條碼頭路咁啊，你又喺個避風塘嗰度就喺度揀嘢，咁我哋又嗌海鮮啦，食啦，咁唔貴喎，每人都係兩嚿水唔使， 係。 大佬，我食咩？我食鲍鱼 ，OK， 濑尿蝦， 系， 冇圣子啊！我哋嗌咗唔知乜，嗌咗乜鸠到啦，啊，嗰啲咩扇贝啊，乜柒都嗌， 系， 都系两嚿水 ，OK， 使其实冇程度， 系， 咁啊完咗呢一个咁嘅旅程啦，好啦，即系时间差唔多啦，因为我又补翻一啲需要花时间啊嘛，咁而家就 over 晒啦 ，OK， 咁你想听下我个报告，同埋呢间场。嘅所有收費咧，咁就留一樣留翻啦。下個禮拜或者可能下個再禮拜再下個禮拜啦。 係 唔知咧，因為我可能揾嗰兩日卡啦啦，我未知嘅。咁希望網友會聽下啦嚇。OK，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或者再下個禮拜啦。自己又唔知道，下個禮拜都要聽啦。好，咁先啦，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萨卡米，佢除了夠薄之外還比普通避孕套強硬三倍，貼身得來又沒有古靈精怪的味道，又滑得來又不會引起乳膠過敏，萨卡米刁民牛極力推介